绍我说过的过。 作曲 Michael C 填词林宝，编曲邝子乔 Michael C， 监制 Edward Chan Ariel 邝子乔。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陈柏宇《桥下十三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4月17号礼拜五，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我摩莉，仲有 Kitty。 Hello，Hello， 而电话旁边咧就有李阿力。 Hello，Eric，Hello，Hello，Hello， 你好，摩莉好， 你好，你好，我哋又到咧讲剧讲煲戏嘅日子啦。 系啊， 系啦，今晚推介啲咩咧？ 系嗱，今日想讲一套日本嘅一套叫做。劇情片或者文藝片，咁就舊舊地嘅2016年㗎啦。咁當時香港上嗰陣我都冇睇嘅，因為覺得佢真係好文藝嘅， 即係悶啦， 少少啦。咁你知我係嗰啲比較激㗎嘛， 佢中意啲血腥啊。 咁呢啲文藝片我通常拖到好後先睇，咁但係拖下咧就冇睇到啦。當然，咁好彩咧，而家嗰個平台咧就有啦。咁見到有喎，就即刻撳嚟睇下啦。咁咧，竟然咧係有驚喜。嚇、真係估唔到。即係雖然係文藝片嘅名啊，或者文藝片嘅主題，咁但係咧拍出嚟咧一啲都唔迂腐啊，或者唔老土嘅。 即係悶得嚟都有澎湃感覺嘅。 佢唔係嗰種澎湃，但係佢會 keep 住你想睇曬佢。 係。 嚇、佢好叻嘅，即係編得同埋導演都幾好嘅。 係。 咁呢套戲咧就個戲名聽落去。嗱、那、嗰個時代咧，譬如2016年聽咧就唔係好明嘅。咁但係經過有譬如雨樂啊，或者呢個還願之後咧，我哋大家都知好多名咧係好長嘅一個句子中間剪出嚟嘅。咁當然咧，我哋已經習慣咗啦，咁所以就覺得 OK 嘅。咁呢套戲咧喺日本咧就叫何者嘅。 係邊個何啊？ 即係邊個何？ 誰人姓何？姓何嗰何 係啦。者就係邊個啊？即係人嗰、那個，即係何者啦。係。咁即係其實如果我。覺得如果譯咧就係邊個咯？如果廣東話就係邊個啊？邊個邊個咁樣？即係其實冇乜身份，冇乜地位，即係隨便一個人咁樣。咁呢個小其實係原著小説改編出嚟嘅電影。咁原著小説嘅作者咧就係朝井寮。咁呢佢憑呢個小説攞咗直木獎嘅，即係大獎之一嚟嘅喺日本嚟講。咁呢個電影版嘅導演咧就係三浦大輔。咁咧佢憑呢套戲咧，呢套戲攞咗11亿 yen 嘅票房，淨係日本。都是票房都是非常之犀利嘅。咁因为其实佢好平嘅啫，文艺片咁啊，谂佢有咩做 嘅。即系又冇爆破啊，又冇好劲嘅场景啊，咁样嗰啲噶啦。 吓，最激就系掟杯噶啦。 咁都 feel 到真系好文艺啊。 系啊，系啊。 几咁淡淡然咧？ 几咁淡淡然系，好厉害佢。但系你唔会觉得，即系如果我头即系睇完之后，我唔会觉得好闷咯。咁咧。其實原著小說同埋個電影版咧個主題都一樣嘅，就係、是、講求職， 求職 就揾工，就揾工。 係 咁全世界嘅年輕人咧，一大學離開大學啊，或者即係讀書畢業之後咧，其實都要面對呢個問題㗎啦。咁求職即係揾工呢樣嘢咧，喺日本嚟講咧，算係大事嚟嘅，因為佢哋係一年一個代一代人去揾工嘅。即係唔同啦，我哋香港可以中意咪去。出去咩嗰啲叫工作旅行一年，咁翻嚟再揾工又得，或者你再深燥之後再揾工又得，即係我哋唔會好，即係當然大部分人都會同一時間揾工啦。咁但係日本嘅文化裏面咧，比較 集中係嗰個代嗰代人去揾工好重要，因為佢哋有輩份，即係譬如佢係今年入咗嘅，咁我就算我哋係同屆嘅大學畢業生下，咁但係我入先嘅話咧，你入後咧，咁其實我都係你嘅前輩啦。我比你威啲咯， 係 即係咁咯。咁所以佢哋好著重就係嗰代人可唔可以喺嗰代人揾到工嘅。咁呢個係佢哋嘅文化同埋個社會特定嘅背景。咁所以咧，因為咁嘅條件咧，就令到咧，其實日本每一代年輕人咧，都會經歷一次所謂嘅洗禮，即係殘酷嘅洗禮，就係你去揾工。咁呢個戲咧就係個成個主題就係呢樣嘢噶啦。咁佢用咗五個角色去表達呢個主題嘅。咁而且個導演好叻啊！佢揾咗當時咧20到25歲到咧，我覺得大概應該係。呢一個年齡層嘅五個實力演員， 係我啱啱上網望下啦，咁有有川嫁純，大家一定識啦，呢個美女係咪啊？咁另外咧，菅田將輝磨你都應該識，因為你睇文王啊嘛， 係啊， 係啦，就係做 而家三 A 班啊， 係啦，其實佢都好紅，我想講即係題外話啦，好多日劇佢都有份 嘅 喎，係啊，係啊。 而家唐富美啦，又系美女派演技派啦，咁佐藤健咧就系拍一个有多重人格嘅无名超人嘅，犀利佢，咁后屘佢都动作片佢都有拍嘅，咁间田将辉就系之前呢个律政新人王系咪律政新人王叫做，即系 木村嗰套 吓，唔系一套啊，边个咧？佢系做一个好新晋嘅律师嘅。咁其实佢好多电影拍嘅，其实系啦，咁咯，咁啊，总之其实每一个人咧，喺呢个戏里边都可以发挥到嗰个角色本身。咁变咗咧，而且咧，因为佢哋系差唔多年纪嘅，佢哋好有嗰种味道，即系要揾工嗰届人嘅味道，咁差唔多系大学生。咁當然即係演員，如果佢哋出嚟嗰陣，佢已經唔係炮生啦，因為佢哋演員啊嘛，係咪？咁所以佢哋，但係佢哋演出嚟咧，係即係我覺得無論係導嘅或者係演嘅呢兩邊咧，都合作得好好， 係都佢有嗰種青春嘅味道係嘛？ 佢又唔算係好，佢又唔係嗰啲高中式嘅青春喎。 大學生畢業啊嘛，佢哋係應該係 係啊係啊，佢講佢佢哋畢業佢哋畢業就大四啦，咁但係咧佢哋大四嗰年咧，其實有一半時間係揾工嘅，就佢已經交曬功課噶，咁其實佢都係個身份都仲係大學生，咁佢就要開始揾工，咁咧直至如果盡快就最好啦，即係好畢業前可以揾到啦，有 offer 啦，咁如果唔係嘅，你畢業內咧，即係畢業後之後嗰年一定要揾到，如果第二年都未揾到咧，其實好慘嘅，即係因為你下一屆又嚟緊啊嘛，好啦，咁嘅戲咧其實主要角色得五個嘅啫。咁就係男一啦，主要個男主角啦，咁佢本身一個舞台劇作家嚟嘅，喺大學玩即係舞台劇嘅。咁男二呢係一個樂隊嘅主唱，係嗰啲 rock and roll 嗰啲。跟住呢女一呢，女主角呢就係男一即係劇作家本身嘅暗戀對象，但係呢佢係同樂隊主唱呢係拍拖嘅。OK， 咁有少少三角關係啦。咁呢三個人呢同一間大學嘅。好啦，咁呢女一嘅即係嗰個女朋友呢嘅自己嘅一個朋友咧，就係外語系嘅，咁就係女二嚟嘅。咁呢個外語系嘅女仔咧，就個冇嘢做嘅男仔嘅男朋友嘅。OK， 咁就五個人。咁咧佢好吉要，啱啱好咧，男一男二就合租一間屋啦。咁咧女二同埋佢男朋友咧就住佢樓上嘅。樓下樓上咁咯。係啦，咁咧同一個單位，同一個方向。就係咁啦，係咁多人噶啦。好似 咁，如果場景都係咁細噶啦，成日都撞口撞面噶啦，係嘛？ 佢主要都係發生喺外語系嗰間屋裏面嘅，因為佢哋嗰度咧做咗個求職基地。咁好多時候都喺裏面發生嘅。咁當然亦都有其他地方嘅人冇咁齋嘅。咁亦譬如嗰啲唔同嘅求職場面啦，或者係有時喺大學啊咁樣，少少喺外邊啊咁樣。咁但係咧，最得意嘅係咩地方咧？呢套戲咧？基本上咧，佢个剧情咧就 系 求职， 系啊， 就冇嘢做噶啦， 系就睇佢去建工，不停建工，一系得一系唔得咁样咯，系嘛？ 系 真系好问题啊！ 如果简化到咁样咧，佢唯一嘅剧情咧 系 搵工， 就搵工。 咁 咁好睇嘅地方系喺边度咧？ 就系佢搵工嘅场面唔多，但佢系搵工，但佢搵工嘅场面唔多嘅，即係其實得幾長嘅啫，好簡單嘅。咁主要係發生咩事咧？ 佢講佢內心掙扎啊，定係？ 冇錯，佢係 真 係㗎。揾完工、見完工之後， 唔同嘅角色坐埋一齊傾偈。有陣時佢哋會撞到嘅，同一個地方建工。有陣時咧會喺街度撞翻，有時咧會翻翻去嗰個求職基地嗰度。咁咧就大家去傾佢哋今日嘅嘢，或者佢哋呢一排嘅嘢嘅。咁就全部都係對話嚟，大部分時間都係對話。咁佢當導演想引去嗰個方向嗰陣咧，或者個時間要向前推嗰陣咧，佢就會擺一啲求職嘅場面咯，建工嘅場面咯，跟住又翻翻去嗰度。而到翻翻去之後咧，又係佢哋幾個喺度講佢哋自己嘅心聲啊，或者佢哋自己點樣睇對方嚇、五個人互相有 interaction 嘅，即係佢哋點樣睇呢班五個人嘅朋友裏邊，佢點樣睇對方啊？點樣鼓勵對方啊？或者點樣去感覺嘅社會俾到咩佢啊？咁樣係好啦。咁咧就呢啲角色嘅互動啲對白咧，又唔會悶嘅喎、即係佢又唔會好老土。嗱、你揾工啦，你又要求，你又要唔好派蝕底啦。好似阿媽講咁啊，咩都要做下先啦，騎牛揾物，佢又唔係咁簡單嘅。佢有好多自己嘅掙扎，即係每個人佢自己嘅個性啦。第一，每個人有自己嘅喜好啦，或者有啲人佢想做呢啲公司，有啲人想做嗰啲公司啦。咁又或者，譬如女主角咁，其實佢好想有佢自己嘅理想嘅，但係啱啱屋企要離婚啦，咁變咗佢可能最大機會就係要跟住阿媽翻鄉下啦。即係日本好興噶嘛，你喺東京無論點都好，有翻鄉下就係覺得你好失敗啊，你唔得啊，咁你唔會再有出人頭地嘅機會啊。咁每一個後生仔咧都會面對佢哋自己嘅問題嘅。譬如有啲人就會堅持佢好想做到自己嘅嘢，佢唔想同人合作，咁但係最後妥協啦。咁佢其實來來回回咧，當然佢個成個戲嘅時序大概講咗一年多，接近兩年嘅。 吓、啊！即系佢哋两年都未揾到工啊，全部人。 佢系每一个陆陆续续揾到工嘅， 陆陆续续揾到嘅。 系啊，陆陆续续有人揾到工，咁你会见到有一啲人揾到啦，咁有啲人继续去面试啦，有啲人揾唔到啦，系啦，咁一路推，咁剩低嗰个人就喺度继续俾人折磨啦，系啦，即系你会睇到佢好受折磨嗰个样 子，因为俾后浪冚翻上嚟啦嘛。 系啦，佢哋个危，即系佢哋嗰个压时间压力好大咯。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佢嘅对白里边咧，就系分析紧日本嘅一班年轻人咧。 系， 当佢哋要脱离学生身份之后，佢哋就要去面对一个冇方向、冇身份嘅环境，即系佢自己叫嘅何者啊。即系我系边个咧？咁呢个现实系压得佢哋好犀利嘅。咁电影是一路都是用一些它不会很火但是又不会很闷的对白去吸引你去继续看下去。咁同埋呢它分戏分得挺好。因为其实因为它们每一个人都有很独特的个性的。譬如我们讲外语系咁呢它一出场嗰阵呢是一个大家成班人啊其他四个人都会觉得它是一个精英。哇你外语懂英文大家都觉得很厉害。咁但係呢佢一路都搵唔到工。因为佢哋好多奇怪嘅搵工制度嘅譬如网上考核啦。就好似唔知点解可以网上考核。即係你佢会畀个 page 你跟住呢你喺限譬如20分钟里面做咗几条题目咁样。咁 ,everything test 啦如果我哋香港就叫。咁但係因为佢係外语系呢佢都集中精神去练佢嘅英文。即係可能佢 language 好好。但係佢唔識計數。佢唔識控制佢点样去做晒嗰啲题目。咁佢哋每一个角色呢尤其是男主角嘅嗰个身份呢就零零舍舍係因为佢係负责带成个故仔㗎嘛。咁我哋睇落去呢就觉得特别心噏嘅。因为你会睇到一个一个离开佢一个一个点样讲佢譬如佢鍾意嗰个女仔呢嗰、那个女主角呢咁女主角又唔鍾意佢啦就冇咁鍾意佢啦开头。咁跟住呢佢就其实一路女主角都係想同个主唱去拍拖㗎嘛。咁但係呢原来个主唱呢又心有所属㗎喎其实同佢拍下散拖就算㗎。咁呢个喺其实佢喺一个譬如求职呢个关系下面呢佢有一条爱情线呢轻轻咁样带住你睇嘅。好想知道究竟你最后呢个女主角会揀乜嘢呢 係。 揀边个呢或者佢嘅生活会有咩影响呢因为佢屋企要离婚㗎嘛佢爸爸妈妈要离婚要分居啦。咁因为呢件事佢两个男一同男二咁个三个关系点样处理呢 係。 咁佢一路呢都会用呢个方法带住你去即係交叉咁样去令到你唔会咁觉得好似冇嘢睇咁喎， 又齋求職咁樣， 係啦，即係你係求職，即係其實我簡化曬之後就冇嘢講嘅，我都中意講。 啊，咁但系佢对白你好难重复翻俾你听，因为其实真系有味道， 嗯， 可以即系慢慢 dead 嘅。 系，即系呢部戏嗰个卖点就系嗰，那个对白写得好。 系， 嗯， 但系卖点唔喺呢度。 我仲有一个卖点， 冇错。诶，我拣啲戏通常都好得意。好啦，但系呢个戏咧进入到尾声啦，咁啊头佢大概九十零分钟嘅啫。 嗯， 咁头嗰八十几分钟咧都系正常嘅。都是一个即系一个文艺片啦，青春 讲啲嘢咁样啦， 系啦，咁但系去到最后尾声咧，突然间咧， 嗯， 就180度转变， 吓， 个气氛上转变咗啦，嗰，那个男主角啊，即系嗰个剧作家个男主角咧，本来系好 supportive 嘅，即系佢喺嗰个五人小组里边咧，基本上咧佢哋就一路去支持其他人啊，嗯，或者系。即系同佢哋倾偈嘅过程里边，等佢发掘咗佢哋每一个人本身嘅问题或者佢嘅去向咁样诸如此类。咁但系咧，去到最尾咧，我哋当所有人都讲完晒，要讲翻男主角自己嗰阵咧，就发觉原来系两回事嚟嘅。 嗯， 吓，咁但系咧就唔可以 剧透系啦， 唔可以剧透嘅。 系咪反社会人格嗰啲啊？即系去到最后我都做唔到咁样，我就要破坏呢个地球啦咁样。 唔系，佢系连续两次嘅，咁啊咁啊唔会破坏地球嘅。 见唔到公啫，唔使破坏地球嘅部分嘅。 佢喺正常嘅五人小组里边咧，佢系呢个性格啦吓。咁， 嗯， 但系其实咧，其实佢嗰，那个，因为佢系剧作家咧，佢好多时候咧，佢会用一啲好尖酸刻薄嘅说话咧，去批评佢身边嘅人。咁，但系用咩方法咧，我就唔会揭露啦。咁， 哦， 而且喺呢一层下边咧，佢仲摆多一层嘢嘅。 系 吓，即系有两个谜要揭开嘅。 嗯， 吓，咁所以基本上呢套虽然系一本一个日本嘅社会文艺电影咧，咁但系咧，其实佢用紧推理小说嘅手法去写。 嗯， 同埋最尾嘅十分钟咧，实在系太精彩。 嗯， 实在太精彩，即系好，佢唔会令到你。觉得好压突，突然间走去第二度， 嗯， 即系佢摆嘅方法摆得好好， 系，但又有个 twist 喺度啦， 系啦，而且你会觉得，咦，唔通我咁谂，唔， 嗯， 通个结局系 A， 但睇到完咗个十分钟之后，你发觉，咦，唔系，应该系 B 喎， 嗯， 咁但系咧，原来最尾佢又话俾你听，其实应该系 C 嚟嘅， 哦， 系， 有啲意料之外嘅嘢， 好，嗯，多意料之外嘅，咁，嗯，所以睇落去咧，系我觉得除咗佢有反映到日本年轻人嘅面对一个社会问题之外咧， 嗯， 其实咧呢个导演或者个原著都好巧妙咁样咧，令到你可以睇落去咧，会觉得哦。仲有嘢睇，仲有嘢睇咁样咯。 好，好赞叹。咁我觉得都值得一睇嘅，因为呢套戏咧唔系好长啊，97分钟啦，都系个零钟嘅啫，唔会闷得你好耐嘅。同埋 唔会嘅， 系啦，你阿力都 留到最尾嗰十分钟，系啦，唔好停嘅中间。 将呢套文艺片都讲得栩栩如生啊！咁大家有兴趣咧，可以睇下呢套《何者》啊，《来者何人》嗰个何者啊。 嗯， 冇错。 好，我哋下个礼拜五再倾过 ，thank you， 拜 拜， 拜拜。 习惯在马路过，继续舞蹈，偶尔发觉踢中我没有不可。橱窗两旁的软床，我也试过放心躺，谁都高兴，不会嫌多。自贴礼物的爱有受气掉了，便会沉默。废物再旧，我亦接受，你是哪类我都可。囤积所有分手照，记载有过那风光，随便哼过几句情歌。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挂，有没冷淡，有没冷饭，我亦接纳，可以自制光环，照样快乐回家。我若太多恶劣，也未恶劣到要你像我。抱到我便礼貌介绍我住过的窝，如果用途可取暖，我会挂上个叮当。 貌也给你模仿，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称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华，有没笑话？有没唾骂？我没理他，走遍闹市奢华，却又发现无价。问清洗那代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路透社早前报道，本港有资深法官忧虑香港的司法独立受到北京攻击。中联办发言人回应说，回归以来，中央和内地一向充分尊重基本法赋予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尊重基本法规定的香港法官任命程序，從未干預香港法院對案件的審判。發言人又引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的聲明，提到從未遇到或者感受到內地機關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司法獨立。如果有人或者媒體再惡意炒作毫無事實根據的話題，只能夠理解為是別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亂。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港澳办和中联办对香港事务发表意见是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他说，无论从宪制层面、管治层面，定是实际操作上，两办对香港事务的表态和关注绝不构成任何干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香港按基本法在某些事务上有一定的高度自治，但是中央有责任亦都有权提出意见，实际操作仍然由香港负责。至于律政司会不会检控被点名可能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主持内会会议的公民党议员郭荣亨，又或者会不会联同行政长官入禀褫夺他的议员资格，郑若骅说不回应个别情况。立法会财委会审议政府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1375亿元拨款申请，会议召开超过10个钟，仍然未表决。财委会主席陈建波晚上决定再加开一节2小时会议，预计晚上11点半完成会议。政府承认现时的机制并非最理想，但是属于权宜之计，希望尽快发放津贴。民主党表明，如果政府不堵塞漏洞，将会反对拨款。民建联就说会投支持票，再以其他方式跟进。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推迟原定下个月9号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阅兵仪式。普京发表电视讲话，指当地疫情仍然未见顶，风险非常高，别无选择之下只能够押后阅兵，但是仍然会在今年稍后举行。俄罗斯的确诊病例月初开始急剧上升，至今累计近28000人染病，232人死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940点，是升4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47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44，瑞士法郎0.967，加元1.404，

去啊咁样啦。咁、其中咧，但系咧有一啲嘅必要嘅服务事项嘅，咁就话原来上个礼拜复活节嘅时候喺加拿大就有一个叫做复活节兔子呢一个嘅事项啦，系、大家都纳入咗呢个嘅，即系佢哋嗰边其中某啲省就系列入咗呢个必要嘅服务之外咧，其中仲有一个嘅，呢一个叫牙仙子。你听过未咧？敏达，你又听过未咧？ 呢、這个就是臭女嘅时候要讲一啲床边古仔啊，同埋系因为小朋友佢会换牙啦，呢、這个乳齿换恒齿嘅时候，就要作啲咁嘅古仔去氹下佢哋咯。 系、 即系一个童话故事嘅主角嚟嘅、 啊。算系童话故事嚟嘅，系、 我唔知系咪童话故事，应该系一个即系 传说啦， 老嘅传说啦， 系、但呢一个咧，我都系啱啱即系我睇完咩叫牙仙子，我以为系嗰啲即系有啲咁嘅嘢嘅，咁跟住我就心谂啊，点解加拿大嗰边冇啲省份就一定要有呢样嘢？我以为产品嚟嘅，咁我上网 search 啦，我先知道原来牙仙子系一个传说咯。 即系其实佢系一个牙膏嚟嘅，就叫牙仙子，因为劲嘢嚟嘅咁 我以为咁啊，即系因为查个个都要嘛，同埋个个都一定要清理口腔嘅细菌啦。 我冇听过，我冇听过牙仙子呢个， 我都冇听 过。 但系原来呢个 除嘢嚟噶， 系即系我哋华人少啲知道接触到系嘛？咁但系原来呢个咧，亦都系咧儿童界嘅商机嚟噶。牙仙子 呢、這个就等于，因为咧西人小朋友咧冇乜机会恭喜发财豆啊，即系然后豆到利是啊钱啊。但系咧佢哋会透过呢一个换呢一个由乳齿换呢个恒齿活动当中，有机会啊可以即系斗翻少少， 系 系嘛， 少少游水 啊吓？点解甩牙都有钱斗？ 系啊，嗱，我就可以讲下，即系有好多可能系啦，好多人或者听众啦，简单地又话俾大家听究竟系咩嚟嘅，因为可能有啲人都唔知咩叫牙仙子，究竟传说系讲咩？大致上同敏达讲嘅都系一样嘅。咁话说，原来喺欧洲啦，或者喺讲英文嘅地方啦，佢哋有个民间古仔嘅，就系咧呢一个嘅有一啲蒐集啊小孩乳牙即系乳齿嘅情节嘅。咁当中咧就有一个流传已久嘅传统文化就系牙仙子啦。咁好啦，咁佢就话咧呢个牙仙子咧就系、只有咧大概咧 B B 仔个手掌咁大嘅啫，呢、个牙仙子。咁而且咧佢咧仲会咧系闪闪发光嘅翅膀，就一直黐住喺身边啦。咁咧就会咧趁小朋友瞓着觉嘅时候咧，佢就会静静鸡飞去个小朋友身边噶啦。咁飞过去做乜嘢咧？就系、原来检查啲小朋友啊，究竟佢哋有冇好好爱锡自己嘅牙齿。所以佢哋叫牙仙子。咁咧就另外咧就系咧佢 check 完佢啲牙之后咧，就觉得啊，如果咧这个小朋友好好、因为他的牙齿都洁白又整齐、就会收集这些小朋友甩了的牙齿，而且就会帮助这些小朋友生一些新的牙齿出来、而他们还要趁他们睡了觉才会 出现的。好了，另外他们都会就是因为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开开心心、所以呢这个的精灵就会将那个小朋友的牙齿去有一个交换嘅平等嘅交换嚟嘅，就系、个小朋友如果真系甩咗牙嘅话咧，就将嗰只牙齿就摆落去枕头隔篱或者枕头底，咁半夜嘅时候牙仙子咧就会过嚟咧就攞走咗呢只牙噶啦。不过同一时间佢就会点解话喺呢个平等嘅等价交换咧？因为呢个牙仙子就会将一个铜板即系一个铜币啦，会放翻落个枕头底嗰度以作交换嘅。仲要咧系好似嗰啲 jack 嗰啲叫咩 jack 储埋嗰啲。大奖啊，同埋大奖咁嘅， 有 jackpot， 系啦 jackpot 咁嘅，咁咧原来储到第六只牙嘅时候咧，牙仙子就会俾一份大礼佢噶，咁、之后仲要咧，牙仙子会最后会将所有嘅牙齿咧俾翻小朋友做一个你已经变做成长嘅一个纪念啊咁样，咁原来喺佢哋坊间咧，即系就会有一个咁样嘅传说啦，咁但系咧佢就话啦，而家演变到咧，除咗个传说之外咧。成為咗係而家嘅家庭入面咧，一個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小朋友嘅經濟收入來源之一，就係原來喺歐洲文化入面咧，當小朋友要甩牙啦，要換牙嘅時候咧，爸爸媽媽咧就會喺瞓覺之前咧就叫佢啊，你甩咗隻牙擺喺枕頭啦，咁樣牙仙子就會出嚟收咗佢，跟住就會會俾翻個金幣你做報酬噶啦，咁樣咁跟住其實咧就係嗰個嘅 硬币啦，或者嗰啲钱咧，就系爸爸，即系等于我哋圣诞节咁啊， 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但系其实就系爸爸扮个仙子，就会将钱就摆落去咁样嘅。咁但系原来咧，除咗咧会有呢个收集之外咧，牙呢一样嘢，佢哋咧都有分噶。原来咧喺一个咧信用卡嘅调查入面啊，咁佢就话咧，原来。有一个佢哋自己都整咗一个计数机嘅 app 添嘅，咁就系攞嚟做咩咧？只要输入咗佢哋欧洲嘅一个区域同埋一个人口嘅数据，就可以知道咧嗰个地区嘅小朋友，佢哋嗰阵时甩牙嘅时候攞到嗰个金币，即系或者嗰个嘅面额，即系嗰只牙值几多钱咧？咁样，咁原来系有唔同嘅。喺过去嗰十年里面咧，平均咧佢哋嘅金额咧就系$1.5至到$2.5一只牙。一只啊，系啦，咁但系咧有阵时会加加减减嘅，咁点样加加减减法咧？就系睇翻嗰阵时，即系佢计嗰个系美国嗰个经济啦，计睇翻美国嗰个经济有冇好到？ 哦，咁梗系啦，因为啲钱系阿爸阿妈俾噶嘛，即系如果经济好啲，阿爸阿妈阔绰啲嘅，咁咪多啲钱咯。 系啦，咁原来佢哋个调查都有发现咧，就系话原来个牙齿嘅价值咧系同佢哋嘅经济都有关嘅。咁好啦，咁 呢个真系唔可以牙齿当金使嘅。 但原来佢哋小朋友可以 波动喎、啊， 系系，但系都系得嗰几年时间，佢哋可以攞到呢个金额嘅啫。咁仲有，佢话原来咧，佢哋而家坊间上网 check 都 check 到嘅，佢哋咧即系有好多人咧就有无限嘅创意，除咗牙仙子会摆低个金钱之外咧，有啲咧佢哋咧就系会话咧网上面你可以 search 到咧一啲收据。一啲牙仙子嘅收据，你可以编 啊！即系我收到你只牙啦，咁我又俾翻五蚊鸡你， 系啦， 你可唔可以签翻俾佢？ 系啦，唔使嘅，但系就顺便佢就会俾埋呢张收据你。嗱，呢只牙就值几多钱咁样个收据，$1.5咁样，跟住就摄埋落去个枕头俾佢，俾个小朋友咁样。即系呢一个系都几得意嘅事嚟嘅。 记得手 醉了，请拿上我的吉他，手机别关机，让我忏悔有个目的。 Baby 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给你跪了，发誓绝不失踪，你会为你开脱，像一个马快放过 就是古古的最新排台歌曲叫做跪了，直播室入面依然有 Kitty， 有我莫莉，还有敏大人在这里。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讲牙齿，刚才就讲了牙仙子的故事，但是去到现在其实除了牙仙子呢，即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可观的经济收入来源之外，原来呢即收集乳齿都是即现实社会里面呢，除了一个流念之外，原来是有 很大的帮助的，对很多人来讲， 哦，即是有用的。如果 keep 翻住自己仔女嗰啲乳齿， 其实就不是帮自己仔女 keep， 是要捐出嚟的。咁，话说原来咧，乳齿咧喺医学研究入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嚟嘅，可以透过乳齿咧入面嘅一啲嘅干细胞咧，原来是可以研究到咧阿兹海默症，系啦，即系 老人痴呆，系啊，老退化啦，即系 系啦，或者关节炎等嘅疾病嘅。咁，所以不过咧，佢话未必就太多人咧，原来知道入面有好多人咧系即系对啲研究，或者原来乳齿甩咗之后就以为甩咗就废物啦，原来系有呢个研究嘅益处或者作用，原来好多人都唔知道，咁亦都好少会主动就去俾啲医院嗰度就捐赠呢个乳齿。咁，当然啦，如果大家真系想嘅时候，唔该上网睇下你啲医院系咪真会有呢个研究，你唔好求其寄啲牙齿去医院 恐吓咁样收到只牙， 系啊，即系吓亲啲医护人员咁样。咁原来咧喺巴西咧，有个叫做咧圣保罗大学嘅牙医学院。咁呢个咧喺上两年我睇过个牙齿排名噶。咁，上两年嚟讲咧，香港我哋嘅香港大学嘅牙医啦，就系，第一位全球，佢最即系最劲嘅一个大学啦，牙医。咁而呢个圣保罗都有十几嘅，即系都系劲嘅头嗰批嘅大学嚟嘅。就利用咗牙仙子呢个传说咧，去用呢个换转童话嘅创意，令到个乳齿咧个募捐咧系得以更加即系越嚟越多人去寄嗰啲嘅募捐一啲嘅乳齿俾佢哋去作为研究。咁，所以其实就变到咧牙仙子呢个传说，或者原来乳齿其实除咗帮咗好多儿童之外咧，大人都是有很多益处的。但我想问一下，问大人或者 Kitty， 你们有没有keep 住乳齿这个的习惯，或者以前你有没有储低它？ 问大人你有没有？ 嗱，我哋就储唔到自己嘅，因为我哋父母帮唔帮我哋储嘅啫。我哋嗰阵咁细个， 系 咁，我两个女我都有储晒一 set 嘅。 吓，真系一 set 噶， 即系可以镶翻咗一棚牙，系咪？ 而且每一棚牙我都 mark 低佢甩个日子咯。 哇，真系好细心啊！ 系啊，如果我系阿妈， 但会唔会间唔中拎翻出嚟睇啊？定系已经封咗尘噶啦？ 唔会封尘嘅，摆喺个盒度嘅。 系， 啊，会 唔会捞乱两个女啲牙睇睇下嘅时候？ 咁两个唔同盒咯。 系 啊，咁我都觉得 可能佢哋都唔知啊，你唔讲我啦，唔会周围同人讲。哎呀，我 keep 咗我哋啲牙咁样噶 嘛。哦，即系佢哋自己冇睇翻过。喂，你以前嗰棚鱼翅喺晒度啊，集齐晒啦咁样。 可能等佢哋再大啲啦，或者一啲有意义日子啊，佢等佢 嫁妆结婚啦， 穿咗条颈链咁俾翻佢， 或者佢到佢生细路嘅时候啊，或者系到佢百零岁 都就俾翻 而家对，你对呢啲嘢佢同我唔知啊。佢哋个点解？我发现咧，即系有时候有啲宝藏你俾啲小朋友咧，你有一个 right timing 嘅，因为而家啲小朋友佢太多刺激咧，可能唔系咁珍惜啊。 系 哦，咁嘅啫。 系，我绝对理解啊，因为我 当一个机会系啦。 系啦，因为我正正就系呢个人啊。我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咧，剥完只牙之后咧，屋企人系即刻俾我 keep 翻嘅嗰只牙。 系啊， 咁跟住之后呢，但我已经唔全部唔见晒啦。我记得我有一次剥过一隻唔知智慧齿定点样，即係再大啲啦讲緊。跟住之后我就即係开始人有性啦嘛，个人。跟住就諗住好好地 keep 起佢啦。最后咩我都唔知隻牙而家撇咗去边，分分钟可能掉咗添啦。係喔、但我记得嗰陣时呢 keep 嘅时候呢係好核突㗎个感觉。因为成隻牙摆落个透明胶袋俾返你嘅。 係 呀。咁跟住入面有血㗎。係呀。 你觉 得好似嗰啲鉴证现场嗰个拎出嚟。 系啊，系Kitty， 你有冇觉得好恐怖掉？ 我有啊，因为嗱细个咧，我屋企人就冇帮我储嘅，咁啊，总之甩咗咪抌咯。咁啊，有时即系即系咪食嘢吞咗落肚都唔知啦。即系你一定储唔使成棚牙喺度嘅。 系， 咁我又系到大个嘅时候，我记得好似系读大学啊，我就去剥智慧齿。咁嗰只智慧齿都大只噶，系啦。咁然之后剥完出嚟之后，只医生又系话俾你啊，你 keep 翻住啦自己。咁我都觉得哇，都几大只牙。咁初初咧，我都系又系有个透明胶袋入住啦，即系医生俾，咁我就摆咗喺咧书台个柜桶嗰度嘅。咁但系咧，每次当我烫开个柜桶嘅时候咧，我就觉得佢好碍眼啊，嗰只牙，因为好大只。又唔係好睇啦！ 你冇去洗翻啲血啊嗰啲先㗎。 我冇喐佢啊，總之幫我剝完咁啊，我唔知佢有冇洗啦。咁我就原封不動有個膠袋袋住咁樣，我都冇攞出嚟摸剩啊咁啊。總之我就擺喺度。咁我都有諗住儲嘅，都始終係即係自己一部分啦咁啊。同埋都剝得幾貴㗎，我隻牙。咁 嗱咁你用一個嗰啲譬如 Tiffany 啊或者 綠色 嘅牙啊嘛，然後你插落去嗰個戒指位， 係喎、我又冇咁諗過，冇將 美化，咁你就唔會覺得咁核突噶啦件事， 係啦，太貼地啦，即係成日一燙開櫃桶攞筆嘅時候就見到隻牙喺側邊，跟住到最後，哎呀我頂唔順啦，我都係抌咗佢啦，都冇鬼用嘅咁啊， 係我嗰陣時會好珍而重之噶，咪話我開頭嘅時候好珍而重之，跟住就唔知撇咗喺邊嘅，我會攞翻出嚟洗嘅，因为只牙除咗有牙，即系同埋侧边有少少仲有啲血定啲肉愣住噶嘛，同埋系啊，同埋洗完之后咧，我仲会咧，即系我真系好变态，我觉得自己，我会攞嚟闻下自己只牙咩味， 黐线，应该冇乜味。 唔系啊，佢话佢乜都食噶嘛， 系啊，即系乜都 你乜都舐噶嘛。 系啊，嗰啲个口腔期有 complex 啊，佢有啲情意结啊。 系啊，跟住 你而家仲有冇舐嘢噶？其实 而家少咗，但系有冇咧？少咗嘅，少咗嘅，系啊，但我咩都想尝试收落口。 因为你 但我想讲一样好变态嘅俾你听啊！我真系只牙剥咗出嚟之后，洗完之后，我咪闻到即啲味嘅 血腥味啊！ 系啊，我仲会试下尝试塞翻落去嗰个牙窿度睇下湿唔湿到添噶。 哦， 即系或者我尝试，或者尝试塞落个口度睇下咩味嘅只牙。 但系佢系咪完整啊？因为我记得吓，有时可能即系牙医帮你剥嘅时候，佢都大力撬噶嘛。 系， 咁可能会撬崩啊，或者撬碎咗噶嘛。 好彩嘅就系我每一次。都系完整嘅，直至到最后一次先有一个恐怖嘅经历。咁不如阵间啦，一阵间咧，即系一首歌翻嚟咧，我哋再讲下我哋喺牙医啊诊所入面一啲嘅恐怖经历啊。 香港呢排细菌布满每条街，手指呢排喷酒精喷到好嗨，屋企匿埋。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巴士呢排落车要开口大嗌，禁忌呢排连胶手套我都出卖，死悭死硬。

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 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许靖允《别为我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新闻之后回到嚟啦，敏感时刻咁啊，直播室依然咧都会有我摩咧，有 Kitty 仲有敏大人喺度。 嗯， 咁今日就系讲一啲关于牙齿或者牙科嘅嘢啊。 系， 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哋惊唔惊睇牙医嘅咧？ 敏大人惊唔惊啊？ OK， 唔系咁惊，因为我个牙医都好靓仔。 哦，系咩？笠住咗口罩，你都觉得 系 靓仔？ 系咪牙医界周柏豪？ 定系真系许廷铿嚟噶？ 好 nice， 我都介绍咗俾阿 Annie 啊，连阿 Annie 都话佢唔错，跟住 Annie 再介绍俾三个师奶。 哦，系咩？点解唔介绍俾我哋啊？ 系咯，同埋你介绍咗俾咁多个人，我哋咪有排排咯。 我哋都有牙齿噶嘛。但我之前 睇收費又便宜，即係唔係便宜，相對上好合理，係啦，同埋個人又夠長氣喎。 當 然，即係有時你好痛嘅時候，有啲醫生咧真係講一次俾你聽咁，但係你好痛嘅時候，你已經懵懵地㗎啦嘛。咁但係佢又即係驚你唔記得咧，佢會好長氣啊咁樣咯。 係啦，咪住先，問，但係我想問下你，你個牙醫係九龍區定新界？係 港島區㗎。 港島區嘅， 咁得啦，我唔同你哋爭啦，唔緊要啦。 哦， 但係你值得，唔係，但係你 值得去㗎，值得過海㗎， 值得㗎，係啊。 咦，我之前都聽過有一個牙醫又係喺港島區好出名，靚仔。 咪就係咪就係話？ 唔知 係 咪 牙醫界執跑 嗰個咯？係咪嗰個？ 我唔知哦。 我都唔知喎，係咪 Andy 講嘅？如果 Andy 講，咪就係我介紹嗰個。 哎呀，我哋呢個遲啲去驗證一下先。 為咗靚仔，我牙痛啊，醫生。 唔係啊，你點都要去洗一次牙嘅，莫莉。 咁啊係，咁啊係。 你明唔明啊？呢個洗牙咧。即系我已经咁老啦，我冇乜咁嘅怀春 feel 啦。但系咧，即系嗱，佢喺你后边，咁咧你就瞓喺度。其实佢系有一种拥抱嘅姿势咁样噶嘛。 我明。 咁同埋你成日望住佢，佢又望住你，你真系搵个唔靓嘅，真系好难顶噶。 唔系，但系你有冇发现一样嘢就系咧？其实咧，我觉得咧唔应该搵熟嘅人或者搵一啲靓仔嘅人去做，因为你抹大棚牙咧系最丑嘅样啦，同埋啲口水啊，所有嘅嘢啦。是对住佢嘅时候是冇晒仪态㗎。 喂，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呀，你直头接近到佢啦，即係例如你唔好洗牙，你就接近到许廷铿㗎啦。 你啱。 同埋呢啲牙醫，我之前有試過一個呢我係去洗牙嘅。 嗯。 我覺得佢好温柔囉。即係佢個樣子我唔知啦，因為佢都笠住咗一半啦。咁我估正正常常啦，斯文咁樣啦。 嗯。 但係佢嗰個細心呢係你會彈到塊面周圍都係水呀咁樣㗎嘛。佢係好輕力咁幫你印你個嘴角。哇，跟住我心諗我從 來。阿伯 嚟㗎。唔係呀，後生㗎都係。即係我諗30多歲啦，目測嗰啲。咁都係你會覺得嘩，從來都冇男人對我咁 温 柔㗎。佢嗰種輕力呢真係。嗰度即係有細心啦，所以我都覺得牙醫係幾一個幾 charm 嘅行業嚟。 係，我都覺得嘅，同埋嗰樣嘢係咧，即係即係我覺得係有分兩種㗎。我哋出到嚟去睇嗰啲診所就温柔，我遇到嘅都温柔嘅。咁但係陣間講一次你最深刻嘅牙齒經歷啊，講呢個之前咧，但係咧細個嘅時候咧，你哋有冇試過去睇呢個兒童嘅牙科保健啊？ 梗係有啦。 原來話細個嘅兒童牙科保健咧，即係我上網再睇翻啦。 原來好多人係恐懼噶，尤其是小朋友，即係原來佢有好多人咧，網民啦，網民啊，網民講嘅三次啊，即係真噶啦，真網民嚟嘅。佢哋就話原來咧細細個嘅時候咧睇牙科保健咧就已經有恐懼，因為唔同我哋大個咗之後出嚟診所睇嗰啲咁温柔，啊、即係敏達遇到温柔啦 ，Kitty 遇到温柔啦，我自己個都温柔嘅。但係原來咧牙科保健入面咧，佢哋會覺得因為有好多都係生手嘅醫生，咁所以就可能會比較痛， 哦、 而且咧就可能因為細細個嘅時候對佢指嗰個 又驚啲啦本身。 雖然我而家都仲好驚嘅，咁、話説原來喺兩年前咧有一個嘅調查噶，咁啊2017年嘅時候咧，原來有講咧牙科保健咧。係有成有啲中即係有啲小學啦，因為呢個比小學噶嘛，有70,000+甩底，冇去到，即係佢報咗呢個兒童牙科保健，跟住最後尾係熬底，跟住冇去到嘅。咁佢就講啦，佢就話喺2015-2016年呢個年度裡面啦，仲要咧更加誇張到咧係有成26% 嘅小學六年班，即係越大個嘅小學生啦，係越唔夠膽或者越係。即係冇辦法去做曬完成呢個嘅例行檢查嘅，咁、而且咧佢哋咧全部計曬嘅話咧，有成74,963宗咧係冇去到嘅呢個兒童牙科保健呢一度嘅，咁佢就話啦，原來咧呢個嘅自愿性嘅參與呢個牙科保健咧，咁就咧每年啊佢哋呢一個嘅項目咧係大概會有呢、這個有500,000個嘅人去即係為啲小朋友去做服務咁樣，咁跟住咧而且咧喺2017年嘅時候，原來咧佢哋收費咧係相當之便宜嘅。我俾你估，原來係幾多錢啦？即係3年前。 佢有收費嘅咩？ 有嘅，有嘅。 咦，我唔記得，真係好平，我唔知20蚊定咩，因為我兩個女每一年都去一次嘅。咁就去俾佢洗牙，跟照計咧就半年洗一次嘅，咁另外嗰一次咧就去私家度洗咯。咁就做足嘅喎，我攞曬福利嘅咯噃。 係啊，絕對正確啊！ 就是20蚊 啊，廿蚊。 大嘅錢係咪20蚊？ 20蚊。 系好記性啫， 好記性。佢就話原來呢個收費咧，1993至2003年嗰陣時就定落嚟嘅，咁、一直咧政府都冇調整過。嗱，當然啦，呢三年間我唔知道有冇調整啦。但係原來咧，佢咁多年裏面都係收20蚊嘅啫，直至到三年前。咁跟住不過咧，有好多人咧都好驚呢個嘅牙科保健啊。咁跟住之後咧，就有講話點解咧咁樣。咁佢就話咧有一個嘅文章啊，網上面有一個人就寫出就話，因為去到牙科保健咧，感覺上面好似全部人都好惡咁。跟住之后就系例如佢话啲护士啊、啲医生啊，全部都要10级恶。咁我印象中我细个嗰阵时去牙科保健系唔恶嘅。 但我印象中咧，我哋去牙科保健去完出嚟咧，我哋有讨论过个你遇到个牙医个唔恶啊咁样。 系， 即系我哋自己会讲翻，我头先个姐姐好恶啊咁样，都会有讲 嘅。系啦，但系我就好彩嘅就，我都听到我同学嗰啲咁样讲嘅。 系咯， 但系我就反而冇乜嘅。系啦，我遇到个靓仔添嘅。嗰陣時，因為後生啲嘛。好啦，第二 我細個嗰陣就未必有呢個牙科保健嘅，但係咧，根據我就 你啲女咧冇 講感受啦，因為 唔理佢感受，唔理佢感受。 總之洗啦，你 洗牙都幾百蚊啦。 係啊，20蚊你做到咯，而家嗰陣時之後就 我有兩個女喎。 係啊，咁跟住佢就話咧，第二個點解驚牙科保健咧？佢就話因為咧，原來咧就係咧，佢哋會教啲小朋友刷牙噶嘛。呢、這個我都記得嘅。係。咁就攞副假牙出嚟教大家刷啦。 咁佢驚副假牙。 一來嗰副假牙都幾恐怖啦，二嚟嗰樣嘢就係咧，原來咧啲醫生同埋啲姑娘咧會好大攞個牙刷狂喺度，好似即係刷落啲牙齒嗰啲假牙度。佢就其實目標咧，即係其實就係目的咧，就係希望你哋可以好清楚睇到佢刷牙。係。不過咧，我覺得佢好似直情攞個鮑魚刷散個嗰個廁所咁，係哼哼聲嘅，我都覺得恐怖嘅。 但係呢個我都唔會影響我啦，因為我而家諗起20蚊嘅 話，因為20蚊 咩都得啦 咁啊。 跟住之後佢會令到啲小朋友覺得好似大力到咧刷到會牙出血咁，所以就嚇怕小朋友。跟住第三咧，佢就話覺得佢哋好似都冇乜點樣理啲小朋友嘅感受。跟住之後咧要補牙嗰啲，首先就大力啊，又會痛啊，嗰啲嘶嘶聲啊嗰啲。咁所以就令到啲小朋友咁驚，但係咧 家長們又點睇咧？網上面我去咗一個 問大人已經講咗啦，下蚊啊嘛，咩都得 兩次啦，20蚊啊，20蚊啊， 所以原來敏大人真係就係媽媽界嘅一個嘅代表， 嗯、 因為我網上睇咧，好多媽媽界都係咁講， 梗係啦，慳翻咁多錢 啊，係咯， 跟住佢哋就喂又洗牙又補牙。哇，正啦，咁樣對我哋個慳好多啊！咁好多網民都係咁講 嘅。因為我有啲朋友咧，嗰啲問題係嚴重到係嗰啲惡骨要唔知點整點整嗰啲啊，即係倒吸啊，會影響佢呼吸啊咁樣。佢哋都會幫你整嘅，唔係淨係洗牙咁簡單。 係咩？呢啲就直頭差唔多手術咁樣。係 咯。 我唔係好了解詳情啦，即係我見佢都係去嗰個鄧乜乜啊，同埋鄧乜乜啊，我即係港島區係嗰邊噶嘛，係咁樣整咯。咁所以我覺得佢都幫到唔少小朋友，同埋有一啲媽媽可能佢個心思唔係集中喺呢啲啦。我都聽過有啲細路啊，即係其實你乳齒有幾多隻，特別廿幾隻， 二十隻， 廿幾隻都蛀咩啊？ 二十隻 啊嘛，係嘛？喂，佢真係廿隻都蛀咗喎！ 哇，系啊，我表弟都系噶， 吓点解？ 成棚牙本来要凿咗佢咁滞啊，跟住就驳佢。 点解啊？咩？譬如佢哋唔刷牙啦，又或者有个坏习惯咧，就系佢哋系刷牙， 嗯， 但系久不久又摆粒糖喺度含半粒钟咁样。 系啊， 因为有个牙医哥哥同我讲，佢话其实你食糖唔紧要。但是你集埋一起食，因为佢即个食物呢，即是为什么我要食香口胶呢，佢话我哋食完嘢之后呢，佢等緊啲咩 enzymes 啊，嗰啲酵素嘛，咁佢分解你啲食物嘛，咁呢食完嘢嘅头嗰半个钟呢就最多呢啲嘢嘅，咁最多呢啲enzymes 个时候呢，呢、這个呢就係、是、最大嘅蛀牙嘅危机，咁所以呢就你唔好成日将唔好成日即係 introduce 嗰半个钟入嚟，所以其实你即系宁愿一次过食晒啲糖，咁、你就系嗰半个钟，即系头嗰半个钟，咁你就冲一冲佢啦。咁你就唔好久不久摆粒糖，跟住嗰一粒糖咧有半个钟咧，吓嗰啲喺度住紧啦。跟住就隔两个钟你又摆粒糖，又多半个钟住咯。咁、就可能如果你系，我谂好多人都系咁噶嘛，中意食我哋叫咩娱乐性食嘢啊嘛， 或者为咗氹佢，得闲几个钟一两个钟又俾粒糖去氹佢。 系啊系啊，咁所以嗰个牙医都几新明同我讲，就糖唔系问题，但系你一次过食吓，系啊，冇得闲又食一粒，得闲食一粒， 同佢讲每 噶嘛， 系同佢讲每日只系得一个时段可以食糖， 即系佢系咁讲咯，同埋但系我就点讲咧，即系譬如我都有啲屋企人咧成排要整嘅，但我又唔使嘅，即系虽然大家屋企人啊，即系证明呢个唔系基因问题，但系我一食完嘢咧，我就尽量嗱啲牙医就话冇用啊，即系。飲水沖一沖佢啦，即係我會覺得 冇用， 幾冇用得嚟咧，你都會咧有啲嘢用咗嘅， 都有啲用㗎，我覺得 係啊， 起碼即係譬如可能有少少嘢攝咗喺啲牙罅，你沖走咗佢，同佢真係攝咗喺度有細菌都爭好遠咯。 係，或者我成日覺得仲有啲糖或者有啲鹹嘅汁啊，嗰啲殘餘喺啲牙度㗎嘛，我成日覺得揾水就等於好似即係飲幾啖水就沖走咗佢，等佢 係你沖一沖係啦，我覺得係都會有用嘅呢個。其实有啲坏习，仲有就系细个嘅时候，就即系 B B 仔咧，佢又梗系唔识啦。佢咁佢冇 common sense 噶嘛，咁呢个就要妈妈负责啦。即系例如佢含完一个奶樽咁样啊，吓即系咁跟住，其实啲奶咧系有啲糖分噶嘛，所以佢有啲因为佢。即系食完奶咧，你唔俾翻少少水，啲 B B 啜两啖咧，咁所以佢哋生牙仔时候咧，佢哋连啲乳齿都会蛀啊。 不过我有个分享，我细个嗰啲牙咧，即系乳齿嘅时候咧，系好唔齐嘅，系山丘咁样，即系一只牙咧，即系嗰个脚咧，唔系系即系一只牙仔咧，嗰个脚咧，好似即系有几个粒粒突突咁样样嘅。咁我妈仲好担心，因为我细个咧又拣紧择食啦，跟住又唔食芝士，又唔饮奶啦，跟住就死啦！你啲牙一定好丑怪啦，点啊？咁跟住，但系咧，我甩晒啲乳齿之后咧，换翻啲恒齿咧，劲整齐，同埋冇晒嗰啲山丘嘅形状咯。即系其实原来咧系有一次机会嘅，即系唔好以为细个生出嚟死啦，啲牙好丑怪。点知甩完之后咧，即系我其实我当时嘅饮食习惯都未改变啦。咁但系就再生翻出嚟咧，原来又可以好齐嘅。 系啊，你哋就好啦。我反而咧就系咧细个。 個嘅時候 keep 得好好啦，大個嘅時候咧，我就唔知道原來嗰次已經係最後一次機會啦，所以而家啲牙咧好唔齊整又好疏啊，又好差。 但最緊要健康啫，我覺得。 係你唔齊整，可能有個原因嘅，唔夠位爭。嗯 是啊，咁但系啦，好啦，我想话啦，即系 咁，我真系要介绍你去我嗰个阿姨好酷，酷啲隐形酷。 唔该，你 send 去个 group 度啦，将个电话。 因为 Annie 都酷咗啊，所以呢个我唔会当系直。系啊，佢仲酷得快过我添啊！ 但你个名可唔可以平啲？ 系咯， 其实因为佢已经平噶啦，唔使答啦。 哦，好啦好啦， 好，我哋呢个私底下再讲。但系讲翻啲恐怖嘅经历先。 你真系俾个电话我哋喎。 好好 啊、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冇睇牙医嘅啲恐怖经历啊？ 恐怖 胃咯， 系咯，我都觉得系啊。 不过我好彩，我睇嗰个街坊界，因为识我个牙医，由细细个睇我睇到大咧。我私底下再讲俾你听，平到点啊，系好过分噶。 咁我讲俾你听，我贵到点啊？我同人哋讲，我同人哋讲，我嗰次都几贵，因为我系都系大学嘅时候去睇呢一个智慧齿啊嘛。咁、其实我觉得都真系一生咧，你就唔好犹豫啦、真系，因为佢一生嘅时候，其实你 feel 到佢咧，佢已经逼紧你啲牙噶啦。咁、你 feel 到我。剝嘅時候咧，佢係已經有少少令到我本身棚牙有少少好似即係啦壓埋咗少少咁樣啦，咁、所以我都有少少後悔，點解唔再快啲啦？因為其實佢初初又唔算好痛嘅咁，咁佢就話我嗰隻牙咧，因為咁醫生講咩你都信噶嘛。你亦都冇專業判斷啦，咁佢幫你照完張 X 光之後，佢就話啊，你嗰個牙咧好近神經線喎、生得。咁啊，講到有少少危險咁啦，就話一般最普通嗰隻就好似唔可以用嗰個方法去到幫你剝咁樣。咁總之佢講完之後，你都唔係好知啦。然之後個結論就係4000多元咯。 哇， 係啊，我剝咗一隻。 咁我唔敢講俾你聽，我整咗啲咩啦？我驚你會殺咗我啊！ 唔關事嘅，咁個個唔同嘅，咁啊， 唔係我講俾你聽個價錢，你會殺咗我。你想唔想我而家開麥講？ 你講咯，我都知道有啲人係可以好平嘅。 係啊，我大概係嗱。补牙补嗱，总共啦六只牙，好似唔知七只牙，咁、有啲系补牙嘅，有啲翻补，咁有一啲咧就系、因为佢利咗，即系因为崩咗啊，咁佢帮我磨翻滑佢啦，咁跟住再加埋一洗一次牙，即系全部嘢一次过做晒，八嚿水， 哇， 唔知六嚿水八嚿水， 咁又真系， 你即系你抵个朱咪咪同埋阿唔使话介绍嗰两个 因为佢细细个我好细个小朋友嘅时候咧，我真系乳齿嘅时候已经睇佢噶啦，街坊嚟嘅，因为佢同我屋企人都好 friend， 咁大家就好似即系一睇牙嘅时候就一定系睇佢咁嗰啲，咁所以就系因为街坊嫁，所以就咁咯，仲会俾好多牙膏我啲， 哦咁好， 我都有啊，靓仔都有俾牙膏， 系咩？我哋三个喺度斗 嘅，系啊，靓仔个护士俾嘅， 护士俾咁样，我哋三个喺度斗。但系其实咧，即系如果你话仲我本来仲有好多嗰啲关于牙好恐怖嘅剥牙经历嗰啲嘅，咁但系咧，即系太多啦，多到咧，我而家讲翻嘅话，我都惊，因为我其实细细个咧，我已经好惊睇牙嗰啲吱吱锯锯锯嗰啲声咧，我系听到就惊噶啦，我系试过有一次咧，将我呢个咁温柔嘅医生，我头先都讲话佢其实好温柔嘅，跟住之后咧，但系咧佢未开始咋。我狂喺度尖叫，跟住喺度争啲想揈甩，即系啲手脚嗰啲啊，拱开咁滞咧。跟住佢系试过一次争啲发脾气，佢就话喷嗰啲咪嗰啲水咪，通常啡啡攞一攞先。佢话点啊，都未开始，呢一下就唔知咁喷落只牙度咯。佢都 EQ 低咗，突然间，所以证明其实我系好惊牙齿，即系好惊睇牙医嘅。咁、我唔知道，即系问大人一定唔会啦。系啊，咁 Kitty 你会唔会啊？ 我又唔系好惊，我都 OK 嘅，系啦，因为我都知道即将会发生咩事，但系其实嗰啲声系即系一开头会觉得有啲恐怖，但系好快你就 OK 啦。同埋我嗰阵时有打嗰啲麻醉针噶嘛，咁其实你都唔觉得痛噶啦，只系佢个动作比较大咯，系啦。我形容嗰个牙医有少少似好似即系地盘嗰啲电钻咁样咧，系咁凿落嚟，系咁凿落嚟。我見到佢飆曬汗咧，我都覺得係一個體力勞動嘅工作嚟嘅。原來 喂，但係最後啦，我想問一下啦，如果俾你哋睇牙醫必有嘅條件係咩啊？問大家一定係靚仔啦，講咗十次。 唔一定靓仔， 人嗰个笑容系回味嘅笑容。 唔系呢个我买呢个娱乐性噶嘛，吸引你去听。但系我长气咯，佢够 系呢个就系问大人要睇嘅。 我做好多嘢啊，翻到去仲有咩噶嘛？你其实系 每天都要处理你的牙齿的清洁的嘛。 嗯，我都觉得是细心咯，系、嗯、啊，即系佢可能帮你检查到你的牙，即系话俾你听，咦，原来你有磨牙的习惯，你再磨咧、嗯、就要戴牙套瞓觉噶啦，咁样，即系佢好可以俾到好多 advice 你咯。 嗯，对于我嚟讲咧，要有晒你三样嘅嘢，要细心又长气，仲要靓仔。 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接受。力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句呼救，齐出手，祖国共世来坚守，跟我一搏无退后，转眼会失手。结的向后，力量变交头，丝丝色的画面不需精美刺绣，就是心血淘尽单断两绝后，同压立在最后。 相信咧，好多朋友咧，唔系牙痛到最无力嘅时候，都唔肯去睇牙医噶啦。啱啱听过咧，就系、是、啊许廷铿最新嘅派台歌曲，叫做《无力感》。一阵间敏感时刻会有性情中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审议政府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的会议结束，主席陈建波晚上大约十点半宣布，由于提问议员众多，今日已经开会12小时，决定提早在11点完会，听日9点继续。表決之前將會處理大約20项臨時動議。熱血公民鄭松泰關注當局存在的補貼公司名單細節，以及會否訂立申請指引解釋程序。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重申重視透明度，會在網上公開公司名稱、申請補貼的金額等，所有人都可以查閱。至於如果僱員4月先參加強積金計劃的安排，罗子光表示，部分行政细节仍是待定。中联办表示，港澳办和中联办不是基本法第22条所指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有权亦都有责任对香港事务发声。少数人提出所谓中央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完全是对基本法的歪曲，并再次批评公民党郭荣铿恶意拉布，恶意解读规则。郭荣铿说，中联办的讲法将一国两制撕破，令第22条形同虚设。中联办再指指点点，不会影响他主持会议，强调自己的行为没有偏离誓言。新民党叶刘淑仪认为，两办获中央授权支持和监督一国两制，不是一般的部门。

咁我哋今晚咧性情中人嘅环节咧，就要讲一个伤心嘅问题，但系伤心得嚟咧，又可以正面啲去到解决嘅，我觉得。 冇错冇错，系啊，我哋要讲下咧分手啦，系咪？因为我哋讲到性情中人咧，冇理由净系识得去爱咧，但系讲到分手嘅时候，我哋就前唔知点做好，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性情中人一定都涉及到咧，即系对于感情上嘅事情嘅话咧，面对分手嘅时候，究竟有啲乜嘢喺即系性学角度啊，去睇到咧吓，或者系点样去如何去自处咁样样吓。 但系未深入探讨之前，问下 Anna 啦，即系作为性治疗师啦，你啲客人即系。会讲到分手的问题你们都要给意见的。我以为性治疗师只是在性的方面给一些专业的意见，即是应该怎样做啊，怎样去即爱啊，这样。原来分手他们都会跟你讲的。 咁樣嘅通常呢你見我哋個我哋以前都有提過啦，譬如可能係有啲人呢佢係我哋提過啊就有一個 casual sex， 隨意 run 到 casual sex 呢個習慣已經十幾廿年，咁然之後可能後嚟就識咗一個合心水嘅人要相處為結婚咁樣，但係呢可能中間出現咗一啲人又有啲未結婚又有啲第三者嘅情形呢，咁可能就係面對分手嘅狀況啦。咁你狀況無論是男方女方其實都很痛苦的、所以我都見過有些 是男士的個案來到、他面對著要分手的時候，其實他是也都提出關於性的問題，因為很可能是、之前的性生活當中那個casual sex 方面、啊、他覺得是關於性的滿足的，但當他面對一個的对象佢好合心意嘅时候咧，咁但系佢又戒唔到以前一种即系随便有性生活嘅一种习惯或者野情啊呢啲习惯嘅时候咧，咁但系如果个未婚妻发现咗自己系有呢个习惯嘅时候要分手咧，咁佢都会好痛苦噶咯。而未婚妻咧，亦都因为其实个感情喺度咧，当发现咗未婚夫有啲情，佢哋亦都会好辛苦啦。咁另外当然就系有啲结咗婚嘅朋友啦，结咗婚嘅朋友如果佢各自喺性生活当中遇到困难嘅时候咧，就会系即系分享究竟应该离婚定系唔离婚，咁离婚又考虑咩，唔离婚考虑咩，咁就系、是、都系好纠缠不清吓，或者系剪不断就理还乱咁嘅状态啦吓，咁样吓。所以于现状，我哋当然就会面对啦。当然亦都去到有啲 cases 咧，可能已经大啦。咁然之后咧，佢哋话以前可以有性生活，而家点解会冇咗嗰个性生活咧？咁系咪要分手咧？咁又系有唔同嘅情形又会出现咁样咯。 系咁喺向你求助嘅客人里面啦，有冇话好多即系一遇到问题就会问你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咁我哋应唔应该分开啊咁样？ 其实咧就唔系话即刻提出话应唔应该分开，咁有啲当然如果系即系。佢哋嚟到嘅时候就当然系处理性嘅问题啦，就唔会一开始就话分唔分开。咁但系咧处理性嘅问题嘅时候咧，佢带出嗰个性嘅问题，佢探讨完之后，可能佢就先至会去处理。咁即系应该系一齐去处理啊，定系要去分开而作为一个解决方法咧？咁样吓，咁所以都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喺性治疗当中，譬如我接触过有对年轻嘅情侣咁样样啦吓，咁佢哋。可能嚟求助嘅时候咧，就可能系讲紧，即系个性生活唔知点解咧。佢话佢哋各自过去都有啲男朋友或者有女朋友噶，譬如男仔之前有试过有拍过拖，同女仔拍拖，另外女仔都同男仔拍过拖，佢系曾经可以有性生活噶，即系譬如即系再到性交咁。咁但系咧，去到而家呢一对咧，明明系几啱喎，咁但系点解？好似喺性交方面做唔到呢样嘢咧，咁或者性滿足又做唔到，咁所以就好疑惑究竟系咩问题，然后就要谂究竟我哋系继续啊，定系一齐啊咁样样咯。咁即系我哋就话因为你求性治疗嘅帮助咧，可能就系话令到我哋有翻做到性交正常嘅性生活，咁我哋咪可以当系处理咗解决个问题就可以。需要再嚟求助咁样，咁但系咧，我哋就发觉啊，当我哋去揾佢哋，即系各自去倾，其实点解会做唔到呢样嘢，或者个性亲密系点？第一，我哋都唔系话鼓励佢 即我哋都会尊重佢哋有冇信仰啊，各样睇佢哋系咪真系系想结咗婚之后做啊？尤其是即系嗰个性交呢个行为，有啲人中意系即就算冇信仰嘅，有啲人啦，啲个案都话有啲系中意系结咗婚先做呢样嘢嘅。咁但系咧呢一对嘅情侣咧，佢哋就系觉得其实佢哋就冇话有啲咩价值观嘅困扰嘅，不过咧就系两个人咧。是不知道为什么是配合不到这样。 嗯。 而经历了呢，即是可能两三次的讨论之后呢，原来呢我们发现并不是一方有技巧上的问题，或者一方有些即是是什么创伤性的行为。我们发现了可能是个女仔呢，女方可能不是那么 ready， 即其实她自己都未是能够放下完全去投入这个情感，但是她的感觉又会觉得在个即亲密关系当中咧，系佢自己觉得呢个系佢结婚对象啊，觉得系吓，所以佢先会觉得啊，我哋都应该会结婚啦，咁所以就觉得想做呢样嘢。但系咧，倾亲清楚啲咧，原来佢就系唔系咁 ready 咧，于是乎佢就觉得自己仲未能够放开咧。咁最后佢哋自己都系开心分手啦，即系直情喺诊疗室嘅最尾嗰次，大家各自可能都倾清楚之后咧，大家觉得原来各自都不是那么 ready for 这个关系呢，那他们以一个分手这样去完成了我们的治疗过程都有咯。 即是简单来说， Anna 刚才讲的这个 case， 可不可以就说本身这一对情侣是因为在性上面协调不到啦，那就看有没有方法去到解决。那如果好像刚才你这样讲，找到方法帮他们解决，即是可以有回正常的性生活，那就没事咯这样。那但是在你们的咨询的期间呢，就发现其实不是在性嗰方面嘅技巧啊，或者点样上面系有问题，反而咧俾你发现到可能系佢哋唔够爱，系啦，关系就系啦，即系简单嚟讲，其实佢唔系好爱佢，所以佢做唔到啊，咁样，即系可能系咁嘅情况，系咪啊？ 系，佢哋其实咧嚟嘅时候，各自都觉得系爱嘅，但系咧，当我哋去同佢探索嘅时候咧，原来各自觉得其实咧嗰种爱，譬如可能系觉得原来佢只系一种嘅心理上是一种替代又好，或者是一种觉得要去满足对方，但他没有想他自己想要什么都好，即有这样的情形咯。所以其实在个性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好像不是只是讲关于性，而是性生活这件事，性的活动这件事，而是讲他本身追求的是什么东西，是我们的关注，都是我们以前一路所提到性教育或者性治疗，其实讲一个生命的教育，就是他自己个人关注他需要什么东西的过程来的。 这身体算太不幸，也可幸留我。 上马，长大吗？早一点明白吗？早一点疑惑吗？还寻到觅到一点感触吗？期待发现更多吗？ 同 Anna 傾偈啦，頭先咧就提到即係話喺呢一個尋求性嘅協助嘅時候咧，可能就你哋會發現有一啲嘅情侶其實唔係話喺技巧啊或者一啲即功能上面遇到啲咩問題，反而同佢哋傾落咗係可能佢哋未 ready 進入呢段關係，或者佢哋關係未係啦，未夠好到或者愛到可以進入嗰個嘅階段。不過咧，即係正所謂呢個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啊嘛。當你哋發現呢個情況嘅時候，你會點樣做咧？ 係咯，講得好好。 咩情況底下你會話其實你真係唔應該繼續落去㗎啦。 嗱，你從嚟都唔會做呢樣嘢，你真係好啊！即係兩位主持問得好好。嗱，我哋咧第一無論我即係自己係社工啦，同埋性治療都好啦，我哋做輔導過程從嚟都唔會提出呢樣嘢嘅。不過我哋通常都係問翻即系点解呢个情形之下，你觉得唔能够做到呢个行为？你考虑嘅咩问题？我哋同你分析咯。分析完之后咧，我哋可能就话如果你考虑 A， 咁会唔会你有嘅关注系乜嘢？如果你而家喺呢个性生活方面觉得有呢一种嘅困难或者障碍嘅时候，其实你自己觉得啲咩因素？咁当佢讲咗啲因素啊，佢关注嘅乜嘢嘅时候，咁我哋当然就会问佢：咁你其实人生追求系乜嘢啊？咁你追求一种拍拖嘅关系嘅话，其实你要嘅系乜嘢啊？嗱，咁样去问佢咧，佢慢慢就自己会讲答案俾我哋知嘅啫。 然后我哋就佢哋自己讲。 系啊，我哋因为我哋唔知道其实佢哋系点噶嘛。 系想继续定系想 断？我哋都唔系好知嘅。咁于是乎，佢哋自己讲得到，原来佢追求嘅 A、B、C 咧，就唔系同呢个关系入边嗰样嘢，有啲嘢系其实可能唔配合嘅。或者佢可能，譬如有啲可能，只不过系因为要离开佢嘅自己嘅屋企原生嘅家庭。佢就要去出面有一段關係咧，以為會逃避咗某啲嘢，但係 turn 佢原來覺得逃避唔到嘅。咁呢啲好比較深層少少嘅心理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係同佢探索咯。咁但係佢自己探索唔到啊，因為佢自己當局死迷啊。我哋只係幫佢揾出各類嘅蛛絲馬跡同埋問題，咁然後等佢自己考慮咧。然後我哋其實唔會喺佢身上，即係佢哋係自己諗完之後翻嚟話幫佢聽，佢哋決定點咧，就各自又再有一個獨立嘅 session 咧，就話想傾下。而家佢点样面对自己嘅生活咁样嘅？咁系佢哋自己谂清谂楚你哋都要谂下，其实你哋想如果你系继续，可能你要面对 A、B、C， 你点样去面对啦？如果你唔继续嘅，你可能又系要呢啲，咁你哋会点样选择？呢个要交俾佢哋决定。 我想问一个 極端嘅問題啊。 好啊， 係有冇試過咧？即係你哋覺得係斷症嚟㗎啦，一定係唔得㗎啦佢哋。但係佢，但係個伴侶通常都係㗎嘛，即係 都唔放棄。係 啊， 我哋唔放棄咧，就一定有出路㗎啦。 因為通常都係㗎嘛，點解揾人求助就係希望有一線生機㗎嘛？但係你明明睇到冇㗎咯喎。 嗱咁樣嘅，嗱呢個就好睇每一個性治療師啊，或者係每一個輔導者嘅角度。喺我角度咧就冇斷症嘅，即我唔會覺得唔可能嘅。咁而我呢個講法唔係就咁講啊嚇，我事實上即係有啲 case 咧，我跟住佢或者佢又跟住我，咁都好一段時間嘅時候，中間我亦都係話介紹咗佢去做婚姻輔導啊，介紹咗佢見臨床心理學家，介紹咗佢做催眠，即係各樣我都推介俾佢去探索。可能佢會翻嚟就話：喂，佢哋已經覺得我哋唔得噶啦，得你認為我哋得嘅啫。咁然之後咧，佢就繼續即係去尋求佢哋希望解決到個方案咯。而我亦都唔係話一定要佢哋係做到嘅。咁我只係同佢講唔能夠成功係會面對乜，成功又面對係佢哋要決定。嗱，呢一對咧就係夫婦嚟嘅。咁我就你哋要決定，覺得你想唔想去處理啦？如果想處理 ，provide 即係最重要就係我成日都會問佢哋咯。嗱，你哋係咪覺得仍然都要相愛，仍然都想維繫？如果係嘅，我梗係跟住你個方向，要向你個方向行咯。但如果你話唔係，你哋終於都想放棄，咁我亦都唔會話夾 硬要你哋一齊咁樣嘅。係嘛？咁但係我就會分析俾佢聽，其實佢呢個狀態面對啲咩嘅情形咧，我哋可以一齊去行過佢，跟佢個目標行咯。而兩公婆或者一對情侶，你個目標要一致，我先做到嘢。如果你各自 A 一個立完不填咧， 係 啊，咁我話我幫到啊，係啊，所以嗰個高。即系目标嘅设定都系好重要嘅，咁当然就今日我带出嘅主题咧，除咗系讲紧呢啲 case， 当然即系涉及到性情中人入边讲性嘅环节咧，仍然都系想有少少有一部分系同我哋以前讲过就系、是，我譬如有啲 case 就系话，佢系拍咗拖拍到即系好疯癫，即系头嗰几个月系好激情嗰下咧，然之后就分手咁样话，咁其中有分手嘅时候咧，咁可能佢都仲未去到讲性，但系佢系觉得冇办法去忘记对方啊，或者要生要死呢个状态咧，咁我哋都去提出咗咧，系有性嗰个部分啊，即系嗰、那个即系性嘅唤起啊，嗰样嘢咧系即系啱啱拍拖期嘅时候咧，的确系有一种荷尔蒙，嗰几种荷尔蒙系会令到人有一种咁样唔理智嘅状况咯。咁呢个我好想 highlight 出嚟就系话，即系其实喺面对分手的时候咧，要留意翻嗰个身体系有一。扮演咗好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系佢热恋期而要面对分手嘅时候咧，系同嗰个即系佢，因为佢觉得性方面好需要对方，嗰、那个性唔系话成日都要亲热，日要见到对方啊，要揽揽锡锡啊，佢个系一个化学嘅反应嚟噶，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值得即系我哋系去提出嚟，让我哋当面对呢个情况之后，要知道俾啲空间自己。第一，即系你唔开心系正常啦，要俾空间自己唔开心，但系亦都要知道有部分嗰种咁。深刻的感受不是纯粹只是这个感情就是唯一啊，或者是他是没了他是不得啊，生命就要了结啊，不是这样的状况咯。因为从性学角度看，其实是很大部分有个空无的介入而导致人有一种这样的状态咯。 咁即係可能去到呢一 part， 即係譬如傾到話俾你聽啊 ，Anna， 我哋都係搞唔掂㗎啦，我哋決定即係和平分手啦咁樣。咁之後可能你都會即係有一 part 好似類似心理輔導咁樣同佢哋講翻，嗱你哋分開咗咧，你哋都預咗會有一段時間好唔開心㗎啦。不過咧就其實某一 part 咧都係你嘅身體所影響嘅，係啦，係咪咁嘅意思咧？即係都會同佢哋做啲心理輔導。 如果用翻頭先嗰對年輕嘅伴侶嚟講，當佢哋咧決定咗分開之後啦嚇，即係佢哋可能係即係翻翻嚟同我哋傾嘅時候，佢哋各自關注嘅咧，都係話咧即係心理上有掛念住對方嘅感覺，同埋其實佢個分開真係用翻做戲咁講，原來分開先至係愛對方更加多咁樣嘅意思啦。佢哋嘅意思講翻俾我哋聽嚇。咁當時我哋都會提出就係話的確會有機會是一種不捨，因為他們始終是有一個 body connection 過嘛，那個 body connection 就建立了 bonding， 記不記得我們有愛情雞尾酒啊、愛情膠水啊這些，那些荷爾蒙不會說我一決定了不一起就不見了啊，都仍然在這裡，還有加上大家也都有一個 emotional 的情緒的連結感的嘛，所以我們會覺得即其實他們都仍然可以是朋友，只不過可能已經不是以前他們以為的或者男女朋友那種狀態。 态咁去相处啊，咁样啦。 哦，咁如果咁样推论落去，即系有啲情侣一分咗手冇几耐就话啊，我好唔舍得啊，其实原来我好爱啊，我哋都一齐翻啦。原来即系可能嗰啲荷尔蒙未消散啫， 都 只 分手咗一日 啫。系啊，即系未消散，仲以为自己好爱咁样，咁啊喺埋一齐啦。 不舍嗰种连结感系唔会话你一决定，你自决定，我嘅认知决定就系点咧？今次连个身体或者个情感上完全冇晒，我谂就呢个就好难，男同女都好难做到呢样嘢咯。 哇，咁如果真系分咗手好耐之后，就更加难喺翻埋一齐噶咯。 诶，我哋又唔系咁睇，点 解咧？ 因为亦都系一个嗱，我哋讲过嗰个嘅chemicals 嗰啲化学反应咧，系一个新鲜嘅对象，容易有刺激嘅话咧，系有特别大啲嘅反应嘅。如果你系分咗咗好耐，面对住对方系一个重新嘅自己咧，系嘛？咁嗰个。你已經是一個不同的 context， 你的自我都已經有不同的時候的，可能對方對你說已經是一個新的一個感受的，那 也 可以有繼續重新的重現的火花都不出奇的。 明白，好啊，今天不感謝 Anna 啦，總之我們就是在愛情啊，在性這方面都要即拎得起放得低。 好 厲害， 是啊，沒錯， 好，那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談過。 好， thank you， 好， 拜拜， 好， 拜拜，拜拜。 看到漆黑中的镜，时空与一刻反转，恨爱亦自动复原，矛盾亦自在并存，进去心中的黑镜，前生这世也未完，遇上爱上就是缘，离去方可走得远，尘世上通通学是已清算，在世转个圈，呱呱出生这个婴孩，人转眼已学行再一季，天天剔躺霎眼长大，再老迈又偏心界，怎分清楚对错黑白，错有错着地球里兜圈，怎么解释毫无定力，去到最后人放松了。 阿婆喺度收割啊，女神收割机喺度， 你俾你轻松下啦，星期五晚啊嘛。 我开题啊，头先好大压力， 好攰啊。 知知 好啦，我哋12点啦，转头师兄祠堂，拜拜。